新团门小孩电台 Capital 高楼不一向七品多，现在由串电台播布跟要新闻。尽管疫情对建筑环境影响造成伤害，但是去年大约有14,500名有五个作恶单位的厝主领出了新厝的首饰，比前年提出大约一半，也比2019年疫情以前较悬一大步。建筑局指出，去年总共有17个项目完工，平均等候时间是4.3年，有10个项目延误超过半年，第一等大约11个月。当局会继续采取措施来减少工程延误，并且满足国人徛租屋的需求。对面阿里去，企业将连的举办多达1,000个人出席的工作相关活动，但是出席的人必须全程挂口罩，禁止吃物件，或是饮饮料等。主办方也必须提前通知当局。本队新增加456宗2019冠状病毒病例，其中260宗属于输入型病例，创下新高。另外，有1个人死伫官病。根据卫生部网站的数据，新病例包括187宗社区病例，其余9宗来自客工宿舍。社区病例每周感染症状率小可升到0.85%。卫生部昨日也确认，有155个人感染了奥密克戎变种毒株，其中27宗属于本土病例，128宗对境外输入。大约95万户徛伫咧作恶的新加坡家庭，即个月将会对政府发放的消费税补助款水电费回扣。政府伫本财政年发放的水电费回扣，总计达到4,600,000元。接日起，工商伫高碑店甲食过食物件了后，若是碗盘无行倒转，一直劝袂听的人，将收到书面警告。中款也被罚款300元。另外，工商接力器去传到160家出去甲酒庄便利店买物件时阵，若是需要塑料袋，就支付一角。警方逮捕了涉及污染客家宿舍一宗命案的21岁男子。初步的调查显示，嫌犯昨日1月1号凌晨，在污染工业园的客家宿舍内，甲一名37岁男子发生争执的时阵，用带有螺丝钉的茶棒攻击对方，导致对方头部受伤，送院了后相当不治。嫌犯今仔日被提控。另外，据阿西安足球员表率消息，泰国伫苏菲亚决赛中以2-2甲印尼踢成负局，因为泰国伫苏菲亚决赛以4-0胜出，累计2场比赛成绩，泰国以6-2的总比分得到冠军。较早前，来本队参加比赛的4名印尼足球员，因为威力离开酒店，被禁止参加在乡的处会合决赛。新闻报告完了。